往事却不复记忆。对我来说，总有些心机，虽然失落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，就让我停留，让我停留在满不成爱的旧信件里，而你依然是你。 来自尤克里林，叫做 Just For You。 继续来分享一下莫文蔚这一首歌。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，据说呢是他唱给冯德伦的，而回过头去再看歌词才发现，有了故事再听歌曲会更加有感觉。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，以为不说也懂得，我们都害怕太浮夸，这世界有过于虚假。原谅我吗，你的话让我没太多惊讶，总以为激情已升华，并不是热情已蒸发，还不像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，真的爱不必可以吧。错觉你不需要他， 时间匆匆就像流沙，却想着来日方长吗、啊、原谅我吗，当情话没电影般的火花，总以为激情已升华，并不是热情已蒸发、啊、不想把情绪发表演吧、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，你爱我也不容易吧，但是你并不问代价、抱歉我愿 这首为你点播的歌，如果我先哭了，怎么唱到最后？是的，感情不是 K 歌，音阶一字不漏，不见得感动。我也懂，那麦的手不能颤抖，沉默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。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，我怎能舍不得？我努力唱完主歌，我忘了从影没有，我到底哭什么？哭什么？明明搞笑的，我努力唱好朋友，我忘了是谁哭了。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。沉默

想到你呀，当中简单的歌词可以让你心情变得轻松，说不定还可以跟着摇摆一下。而在张惠妹之后呢，要继续带你听到黄小琥。说到歌曲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，大家都会拿李宇春和黄小琥的版本来做比较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不能说李宇春唱得不好，但是呢，就是听不出黄小琥的嗓音当中的那种味道。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原唱黄小琥的版本，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》。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从那日送走你回到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 转身都不回头。